即其實我哋想講就話咧，其實你嗰、那個原作其實係有其實所謂嘅，即你係其他嘅時候佢 spin 出嘅話咧，你嗰個原裝嗰嚿嘢其實有特殊嘅地位嘅。喺、作品上咧一定係呢、這個唔同科學喎、哦，科學可以日新月異去超越嘅，科學就係因為可被超越佢先可貴嘅。但係作品又唔同嘅，作品你係講緊，喂佢係經典，佢之所以係經典就係因為佢係經典，大佬，因為經典係不可能被超越嘅，你搞清楚呢件事先。如果你覺得呢個經典可以俾你咁重拍，或者俾你重咁咁輕易就可以咁樣整，咁你係莎士比亞啦，你係金庸啦， 嗯， 係咪啊？點解你唔係啊？真係你唔係、啊，你可以自己再作再創一個新嘅經典。但是 你去改人的你永远冇可能超越的。 嗯 是啊。 是。嗯这样 的。那当然 有天才的 ,ok, 你交给詹士金马伦呢我觉得有可能有变数。啊、ok, 但是你一般人你不要搞你不要玩了不对。那但是现在滥拍这些这样 的改编啊 ,reboot 啊真人版啊好讨厌。 嗯。 啊、即如果 IQ 博士都说了有一天是拍真人版你想不想看 有機會 跟住你可能就覺得，喂咁照拍嗱，如果你照拍咁，可能我都覺得都仲 O K。你又覺得喂照拍好悶啫，你係要好有創意係嘛？創作力量和幻想真係會嚇你一跳啊！嚇，不如學頭先嗰個藍色嗰只 tick 咁啦。喂，原本哎我時係傻，因為我拍到正經嘅，我哋不如試下喂反轉啦，喂得唔得？好嘛？ 係。阿小維 哇大波嘅， 角女 啊長腿嘅， 係 嘛？系嘛？唔系搞笑嘅，好正经嘅，得唔得？系咯 ，IQ 博士佢只会维持三分钟傻佬，平时系俊华。 咁咧， 啱啱调转嘛，你要反转啊嘛，系咪？ 系。 平时成个 Tony Stark 咁嘅吓， 系。佢老婆成个黑寡妇啊嘛。 啊，佢老婆直情阿丹苏老师直情黑寡妇，超好打，系嘛？咁跟住连身边啲咩小西啊咩嗰班全部揸晒机关枪，话劲好抽，系嘛？即系基本上讲，我哋班友保护地球嘅战斗力不低于啊悟空班嗰啲，系嘛？你话咩啊嘛？宇宙大王其实系佢话边个话？ 魔童啊， 其实魔童啊嘛，一除咗嗰顶阿叉帽，原来个头系屎忽咁嘅样啫嘛。唯一分别系咯，原来同阿魔童系失散多年嘅表兄弟啊嘛，发觉 系啊。 咁啊，身边带住副超系个橙色嘅魔童嘅咁啊，系嘛？ 都系咁啊，都有啲南美式嘅 战斗力同魔童都差不几啊，系咪咁啊？ 系，跟超人咧真系打得喎， 超人直情系超人咯，咪就 系，系啊，直情真系打得。 都系 Superman 咯，嗰个就系 Superman 嘛，好靓仔喎，仲要系基斯杜拉里夫嗰个样喎， 系， 唔会食酸梅干，个嘴变咗个 S 粗咁嘅，系嘛， 系， 好唔好睇啊？你觉得？ 嗯， 吓，即系算啦，即系算啦。IQ 博士之所以好睇，因为佢系一套动画咯，系咯，可唔可以留翻个美好回忆俾我咧？俾或者俾大家， 但系依家佢成日话摧毁童年啊嘛， 唔系摧毁童年，真系摧毁童年啦。其实 IQ 博士，你唔好以为冇 reboot 过，系有，就动画 reboot 咯。佢嗰时咪画过一个 IQ 博士系小云系啡色头发噶嘛， 新版啊佢 我都睇，我以为佢即系新古仔啦，咁有新嗰嘢都好嘅，点解又去做翻嗰个古仔，又系讲翻嗰啲，点解画多次？ 做咪其實同其實叮當即係哆啦 A 夢都差唔多，其實佢嗰啲入邊嗰啲短篇故仔嘅成日 reboot 都係再做噶嘛，其實佢入邊。 其實我真係唔係好知道個 point 係邊噶。 嗯。 係啊。 嗯。 係啊，咁好啦，咁而家新啲嗰啲啦，你講下啦，嚇、啊、呢個咩話？ 咕嚕 魔法陣啊，咩事啊？ 咁啊。喺呢個播出呢個第六集嗰陣時咧，咁佢有一段就。其實以前都有嘅呢一段，就係俾嗰只惡魔啦，咁就催眠咗阿哥嚟啊，咁就去跳一啲色誘嘅舞咁嚟引咁樣，即係佢就原本諗住俾自己睇嘅嚇，唔係佢諗住嗰只惡魔諗住自己睇嘅，係啊， 唔 係 諗住整咩啊？ 但 係唔係整咩人傑睇嘅？ 但係人傑咧。哇！我都要睇啊！咁之後就破除咗佢本身施俾佢嗰個定身魔法咯。之後咁啊，變咗條佢睇咯，係咁嘅。 但係我唔覺得佢有咩大反應嘅。 尤其是以前嗰部冇乜大反應嘅，但係呢套就流曬鼻血嘅。 我呢套反而有流曬鼻血啦。 係啊， 係啊。哦，咁樣。 咁啊，嗱，咁講下個改動方面有幾大啊？就即係以前嗰套咧，就佢都係 Q 版樣咁樣，咁係咁咦嚇拉拉起條裙咁樣，但冇見到任何嘢嘅，亦都唔覺得有咩特別嘅咁。同埋另外就又係拉低嗰個心嗰、那個衣領咁啊。咁但係以前嗰、那個即係你拉咗同冇拉，其實你唔覺得有分別嘅嚇。即係佢只係做咗動作， 身形係 Q 版噶嘛。 係啦，同埋佢只係做咗動作咁 嘅 啫。 嘟嘟咗個細路仔、細路女咁嘅身形咯。 係啊， 咪 IQ 博士嗰啲咁咯，就係。 係啊，咁而呢個新版， 你冇見過小雲光脱脱咩？你見過未 啊？哦，係。 又成日走去， 成日都唔著㗎啦。你覺得有咩問題？ 係。咁佢依家個新版嗰度咧，佢嗰個尺度又大咗好多啦。即係當然呢個係對比翻舊版啦嚇，咁同埋即係佢嗱你話有冇嘢睇咧？其實都冇嚇，都唔會露變咗露點咁嚇，冇唔好以為有咩睇啊！咁但係咧，佢嗰個尺度就真係相對係大好多啦。咁佢拉起條裙嗰個，佢直情係瞓咗喺度，好似 側瞓啊嘛，貴妃凳咁啊 嘛，即係呢個咩啊？鐵達尼號咁啊， 露出呢個42寸長腿嘛，突然間隔阿哥嚟可以， 係 都唔知點解突然間隻腳咁長嘅， 係啊，拉高少少， 拉長咗個人， 嚇見到底褲啦，分分鐘嚇，咁啊， 冇，咁我又冇見到， 嗱冇見到， 觀眾冇見到啦。 可能冇着， 因為佢見唔到，因為佢冇着，我明白。 都有可能。 即係同阿莊子當年摺起條裙，點解冇露底？因為成唔止露底。 因為冇着，唔係露唔到底。 因為佢冇着，直情。跟住阿龜師人將即刻同只龜都一齊碌大隻眼噴曬鼻血啦嘛。係。啊，係咪嗰一幕《龍珠》最經典場面係嗰一幕啊嘛？唔係任何戰鬥啊嘛。 係，仲要出翻 figure 呢個公仔添。 係。 冇錯。係。我唔知嗰個公仔嘅還原度去到邊度㗎啦，好多人都想知。 咁而另外佢拉，即係之前就係係咁依拉嗰、那個衣領啦，而今次係差唔多係。 哦，佢而家唔止係咁依啦，拉到落嚟心口啊。 係啊，冇錯。 跟住佢啱啱兩個拳頭就遮住咗個點。 個點係啊。 即係其實應該真係露咗嘢㗎啦，已經。 係啊，照計係有嘢睇啊。 如果佢有嘅話，我講再加多句啊。 係。 咁我唔知佢做咩咯，係呢啲啊。咁其實佢好似仲係咪有啲鹹濕啲嘅嘢襯嘅，啲有啲粉紅色咁樣啊，即係有啲音樂啊，好似仲啊。 係啊係啊，佢會有啲嘢咁樣咁啦，即係但係呢個以前都有個背景會轉咗咁嘅，咁但係你。你以前冇嘢睇咁，你咪覺得係搞笑啫咁樣咁。咁但係依家呢度就 其實你睇下莊子嗰嘢都覺得係搞笑嘅。 係。 唔係嗱，以前嘅卡通，你唔好以為冇玩鹹嘢。嗱，經常靜兒沖涼都大家都知道係經常發生喺叮當嘅。 嗯。 咁但係以前呢啲嘅劇情咧，你係覺得係搞笑啊？你當笑啊？即係睇下，即係係 jokes 嚟嘅啫，就即係 sex 即係 sex jokes 嚟嘅啫。 嗯， 而家嗰啲咧，佢好似唔系想系 jokes 咁，佢系真系成 H 嘅，对唔对？ 佢唔系个意，佢做个意境系意淫啊嘛，而家近似系 系 想搞笑咁样做啲咸嘢咁摆落去咁，我觉得咧， 咪系咯，啱啱调转，以前用咸嘢嚟搞笑， 嗯， 系啦，咁你搞笑都不外乎屎尿屁啊、咸湿啊嗰啲咁嗰啲啊，系咪？ 系 咯。咁你小雲有好多屎尿屁啦，咪成日玩屎啫嘛，係嘛？ 係。 咁唔係喎，而家調轉喎，佢係用搞笑嚟鹹濕喎，你分唔分到個分別先？係。 嗯。 係啊，佢其實鹹濕先係佢嗰個出發點啊，個真意啊。 嗯。 咁有啲人就話啦，其實因為呢套嘢而家新呢套魔法陣魔法陣咧係喺深夜動畫時間播嘅。咁所以咧，那個尺度可以即係寬鬆啲。咁死啊！咁我如果叮當撥咗落去深夜時間播， 咁使唔使我要跟住將佢嘅尺度提升呢？ 係。 咁我每晚都，我每集都其實係阿大雄子囉，但叮當技安話成學校連埋阿 Sir， 晚晚就輪阿靜兒大買，跟住朝頭早就搵個 MIB 嗰個洗腦嗰個嘢一閃，阿靜兒又唔記得咗。不如每集做呢樣嘢啦，好唔好啊？因為深宵動畫啦，反正係咪？哇，大佬，我調個時段俾你，你就隨住個時段嚟增加你嗰個動畫嘅，即係嗰個級別嘅，原來會自動，係咪咁嘅咧？喂，唔係喎，咁有時重播啲動畫都好興深宵喎，你搞清楚。 嗯，係啊。 但有時好中意玩馬拉松噶嘛，咁馬拉松其實一定係深宵嘅，唔係幾時啊？你本來唔深宵，馬馬下都變深宵咧，咪先你係咁 loop 就係咁去噶嘛？咁我使唔使加翻少少嘢落去咧？幫佢？唔係咁呢個係嗰個時段啫，你唔係隨住時段要加行嘛，大佬。 咁而家係 我唔理你咩，我唔理你做。 而家佢 本來咕嚕咕嚕魔法 出邊嗰啲嘅 咕嚕咕嚕魔法就本來係俾細路仔睇嘅一套得意嘅嘢嚟。 嗯 即係如果你整到佢變咗咁咧，唔係即係我唔係覺得鹹嘢有問題喎，你直情整到新嘢啊鹹嘢冇問題喎，你點解要 reboot 一套嘢搞到咁，係嘛？ 嗯， 唔明咯，即係佢咪覺得當年睇《咕嚕咕嚕魔法陣》嘅，而家已經係大人嘅咩？ 我諗都有啲係咁啊。 咪咁系咁，你成整个 H 版啦、啊，成做咩又要将呢套嘢咁 reboot 咧？你系 reboot 就 H 魔法神 咁咧， 系啊，唔系咕噜咕噜噶啦，嗰、那个第二个字噶啦， 系 啊，咁我唔知搞乜噶啦吓吓，有好多嘢搞噶吓，嗰套嘢吓好好睇嘅应该吓，咁你咪将嗰啲同人嗰啲画成动画化咯，我好期待噶，系嘛？啲人类保间计划啊，嗰啲点解唔做嗰啲啫？是吧是吧即是你 Eva 咁闷是吧咁做咸湿版咯是吧做咩 Eva 动两动一 Eva 动两动我冇兴趣啊是吧是吧虽然 Eva 都几咸㗎啦已经吓。吓、 啊。 有啲剧场版其实都几咸咁不如直情搞埋啦唔好咁隐晦做咩啫。咪成个基地搞埋一堆其实成个基地搞埋一堆系佢个故事嘅事实嚟㗎。佢冇画俾你睇咋嘛。 就是得聲 啦，得聲啊，唔係咁啊，仲有好多劇情冇畫咧， 係， 即係到底平時啊，定先定走咗落去同阿凌波嚟做乜嘅咧？ 嗯， 你估咧？ 成日單獨見佢喎，要 係 係啊，咁啊，成個水缸都係凌波嚟，你估有咩用嘅咧？ 嚇， 嗯， 係啦，會唔會得閒開兩個出嚟玩下嘅咧？你自己諗咯，係嘛？即係其實呢啲係無限想像、無限空間㗎，係嘛？嚇、 嗯， 即係你要做，可以有啲創意喺呢啲度發揮嘅，係嘛？咪冇法㗎，你咁樣搞法，咪就真係慢慢實現咗啊，係咯？馬仔講嗰度啊，嗰度搞笑戲啊， 咩蠢蛋進化論，我開始睇過，其實 蠢蛋進化論係咪叫做？ 係啊，中文譯咁樣係啊。 蠢蛋定蠢人定蠢咩進化論？ 蠢蛋啊！佢哋叫係 蠢蛋進化論啊嘛！大家未睇我一定要睇啊！呢套嘢唔好睇嘅 ，OK， 本身，但係咧，佢竟然係預言到即係而家個世界嘅趨向啊！即係就係啲人咧越嚟越低啲啊！咁啊睇嘢咧就係中意睇啲戲咧就冇內容嘅，就係得粗口同埋鹹嘢。咦！哇！即係佢犀利喎！呢出係幾多年前㗎？ 2006年啊嘛，我睇翻啊。 哦，即係都唔係咁舊嘅。 唔係咁舊，係2006年咯。但係好似香港冇上過嘅，佢喺美國同埋好多地方都有限度上映同埋出碟嘅，就係。係 嘛？哦，我以為再舊啲啊！我咁2006年就唔係好舊啫，係咯。咁可能呢個都唔係預測啦，可能佢都見到有啲端倪先咁寫啊，如果係咁，係咯。 係，即係不過開始佢仲未 開始有啲咁嘅跡象啊，我懷疑咯。 不過佢冇手機嘅，佢翻咗嚟喺屋企嘅，啲人睇電視一次睇咗好多個熒幕啊，一次過要。 係㗎，佢嗰度仲預言咗好多嘢㗎，大家揾嚟睇啊，係咯，即係啲政治人物又躁狂啊，呢啲咧 exactly 啊係咁㗎，係。 嗯。 咁變咗其實你真係點搞啊？即係如果你話喂揾食啫，咁揾食啫，咁揾食唔係大曬嘅，係咯，即係你不斷去拆毀一啲舊嘅價值，不斷去摧毀呢啲經典，係嘛？ 咁就冇噶咯。你嗰样嘢碌卡碌爆咗就爆咗噶，你摧毁咗就摧毁咗噶咯。 嗯， 系咯。 嗯， 咁仲话冇所谓喎？点解冇所谓？ 石剑都冇所谓，感觉到。 当然啦，咁你新嗰啲朋友，你连睇都冇睇过嗰套作品喎，你梗系话冇所谓啦。 系， 或者甚至乎你点整都好，其实你都唔睇嘅，我都唔睇嘅，梗系冇所谓，都关我咩事？咁但系其实你摧毁咗一样好重要嘅嘢咯。咁以后冇噶咯，你摧毁咗就冇噶咯。系啊。咁啊，我就係咁睇啦。OK， 即係其實我覺得唔係一定要 reboot 或者要拍真人版啊呢啲嘢，佢冇意義㗎。我覺得係啊，係啊。咁而家好多人幫佢去 reboot 人啲嘢咧，佢亦都冇心去重現人哋嘅作品。係，佢係以破壞你嘅作品嚟整衰你嘅作品。佢根本就好憎你嗰出嘢，你知唔知好多人 ？Michael Bay 咪講到出口，佢好憎變形金剛啊！我講係啊。佢好憎變形金剛㗎，佢自己講㗎。 嗯， 即係佢係以整衰你套嘢啲嘢為出發點㗎，你知唔知？ 係咪成功啦？而家 係佢而家咪成功。咁你嘅成功，你係黐呢個 IP 賺到錢啫。咁但係你摧毀咗呢個作品，你都令到而家睇電影嘅人唔以為變形金剛係咁樣嘅。咁可能啲人心目中變形金剛就變咗咁㗎啦，因為佢冇睇過你原本嗰個㗎嘛。 嗯， 佢就睇呢个啊嘛， 嗯， 系咪？好紧要啊呢样嘢，系嘛？你唔好以为请咧争几多啊，咁唔争几多，咁你咪去精灵宝可梦咯，争几多啊？系嘛？你咪而家嗰个咩话咩魔法小英啊？佢哋好似而家叫唔同咗嘅喎，而家叫咩？ 而家我唔记得咗叫咩喎，以前系叫卡奇卡英啊， 唔系佢一。跟咗台灣啊嘛， 台灣嗰個咁啊，哦，富樂魔法師啊， 之類啦，之類，我唔理佢啦，係，唔係咁呢個當然係因為懶啫，出錯原因，我唔理你咩原因，你懶好咩好，即係其實你慢慢，咁你再睇嘅人咪以後咪唔知道佢叫咩魔法小英啊，咁你咪冇咗嗰個所謂香港， 我見到佢哋其實係只要唔係跟大陸佢哋就得噶咯，好似啲人其實。 我估唔係啊，呢單都有人鬧啊，雖然呢單係跟台灣，但一樣有人鬧啊， 一樣有， 但係冇大反應喎，啲人整下整下冇所謂喎，如果唔係點會？ 係 啲名成日好多跟咗台灣咁樣，佢翻咗冇咁大反應喎，咁我想 唔係喎，呢個真係嚇 好大反應啊，冇反應， 係啊，大反應。 其實係睇下你嗰樣嘢，嗰班友仔即係有冇一班原底嘅香港嘅擁趸啫。你話嗰班係冇反應，嗰班係因為佢低溫睇，已經係睇台灣版嘅，即係嗰啲字幕啊或者嗰啲嘢啊嘛。唔係，即係你好多新動畫嗰啲係㗎，因為佢根本最初第一次睇都係睇國語嘅字幕啊嘛。 係， 嗯， 所以佢根本就唔會理你咧，香港叫佢做乜㗎？因為佢係先有咗嗰個國語名先啊。其實反而係， 好簡單嗰陣時， 我哋睇呢啲唔 係 啊嘛。 Double O 啊！佢哋都話點解香港要譯咗嗰啲咩能天使啊、得天使嗰啲噶嘛？佢係咪叫翻 X 啊嗰啲咁啊嘛？因為佢哋睇嗰陣時係咁叫呢啲名啊嘛，唔係香港嗰個啊嘛。 你講即係台灣或者字幕不嬲叫做 X 啊？ 唔係佢咁嘅日文原版都係咁叫嘅。 咪叫個英文啊嘛，直接係。係 咯。 係。 即係但係香港做嗰陣時候叫用咗佢哋睇啲名啊嘛，咩艾斯亞啊點樣，我唔記得咗。嚇，跟住佢哋本身唔跟嘅，但係啲人會嚇，係啊，即係佢唔跟香港我官方 出咗個名。你所謂香港咧，係睇下你所謂香港係你香港係三年後至有咁就梗係拜拜啦你。 嗯。 即係人哋三年前睇過噶嘛，你搞清楚先。 係。 嗯。 係嘛？你咪真係好似你蒙面超人咁，喂我哋叫嗰隻嘢做甲烏陀嘅，喂你三年後突然間同佢講個名叫做甲鬥王，你算吧啦，有冇人會理咧？ 冇。 咁係因為你係落後咗啊嘛，咁但係我哋講緊嗰啲動畫係我哋接觸嗰陣係首先係睇咗香港個版本先噶嘛， 嗯， 係嘛？你高達係咪睇咗香港先啦？ 係， 嗯嗯。 咁你小英都睇怕系啩？我谂好多人心目中即系百变小英系佢嘅心目中就百变小英咯，咩啫？咩话？咩牌话？你话咩？富乐牌啊？ 富乐魔法师。 你会唔会咁叫？ 唔会啊， 唔会啊，正常。 唔会啊嘛，咁做乜啫？咁我哋心目中或者我哋接触嗰时，我第一个接触啊嘛，你第一次进入香港，佢系咁叫啊嘛。而家我讲紧，我又唔系话一定系广东话，一定唔系广东话。如果你嗰样嘢进入香港嗰阵就唔系广东话嘅，咁冇问题喎。反而我觉得， 嗯， 啊，即系我哋已经所有人都叫咗嗰样嘢做嗰样嘢嘅时候，你突然间又要我哋所谓正确，咁咩叫正确啫？咁我哋叫嗰只嘢做叮当叫咗几十年，我系唔会改口嘅，同你讲。 嗯。 点啊？咁你咪尝试去令啲后即而家嗰啲细路仔改口咯，系咪？你而家嗰个比卡超唔系话咩？系咪比卡超系咩出合嗰啲纸巾定乜鬼嘢？乜鬼嘢？ 佢喺个维达纸巾嗰度系送 个包装嘅比卡超啊。 吓，佢搞咗个活动就系叫你答问题咁样，咁然之后就送啲公仔咁啦。咁佢就叫你，但系要答嗰个名咧，即系最中意边只咁啊，类似咁啊。咁就 其实佢个真正目的就是想扭转你叫嘅嘢做比卡丘啊嘛，即系如果你答比卡超系错啊嘛。 系啊。 啊，你睇呢啲几邪恶，你睇呢啲。 咁但系结果就基本上都冇乜人系真系答翻佢依家新嗰啲名嘅，全部都答旧名咁滞嘅。 啊，咁你咪攞唔到奖咯，冇嘢噶。 唔系喎，佢依家咪咩喎？佢依家又搞到首先佢咧本身叫呢只嘢咧就改咗做英文名吓，咁、啊、然之后咧佢亦都将啲奖品咧就你求其啦，你答咩版本嘅都有。咁样 即都当你中啊？ 系啊， 咁呢个咪唔系佢搞呢个活动嘅原意咯？ 系啊， 咁佢冇呢个原意嘅，其实佢边有啊？佢都谂住搞啊， 佢有嘅，佢有。 系喎，我听讲嘅原意就系要洗你脑嘅，我听人讲话。 唔怕事，呢位任天堂要用呢啲名喎。 吓，系咯。 唔系咩？我听讲嘅原意系要就系通过呢个比赛洗你脑啊。 吓咁冇啊！咁大台就嫌麻烦啦，使咩脑不如唔好做先啦。 系啊，大台就系话以后唔做啊嘛，因为我费事啊，唉，即 系你又唔中意洗脑啊，直头连睇都冇睇，你自己中意拣佢咪算咯，横掂佢做唔做都冇影响 啊，嗱冇问题噶 ，OK， 你无线乜都唔好播，系啊，蒙面超人又唔做啦，系咩嚟紧又话唔做，唔紧要噶，你唔做有人做啦。 系啊， 就算喺香港冇人播都，你冇人蒙面超人冇得睇啫，嘅，我哋个礼拜都睇紧。 系啊。 喂，但系呢咩时代啊？系嘛？ 嗯， 冇嘢嘅，咁你向权力倾斜系嘛？呢啲都系权力嚟噶，权力唔系就系政府噶。 嗯， 喂，咁你个代理商啊，咁都唔系权力咩？咁你就志在嗰个广告费啊嘛。 系。 喂，但系我又觉得好出奇、啊，如果你连套嘢都唔播，又何来嗰间嘢会喺度你落广告咧？ 似佢啊。 咁你通常都系有嗰套嘢播先会有。即係嗰啲玩具嘅廣告㗎，係 啊，正常去套嘢做啊，點播嘅廣告。 係啊，咁如果你連套嘢都唔做，咁其實一樣冇嗰啲廣告，咁其實你又驚得失佢啲乜嘢咧？我又覺得好出奇喎。 知 啊，係咪佢同一間嘢除咗呢啲咁嘅玩具之外，仲有地產啊、超級市場呢啲廣告嘅咧？即係其實畫鬼腳都係李嘉誠嘅嚇。 咁正常。 唔知啊， 正常滑雪 我 关 我咗唔系我即系佢惊得失啲乜嘢咧，我真系唔系 吓， 两边都唔得咯。 我听翻嚟个版本咧就系话佢哋系因为 Pokemon 就即系配音组嗰边咧吓，就企硬就唔改名啦吓。咁之后咁 咁样添 吓，老饮嗰边就唔俾呢个 Pokemon 佢哋啦。咁然之后。因为唔知系咪有咩关系嘅原因咧，咁连呢、這个蒙面超人都唔俾佢哋咁样咁嘅，有咁嘅 配音组嗰边有咁嘅权咧？ 唔知吓，咁、啊、但我听翻嚟嘅版本系咁啦。 我都好出奇。 嗯。 咁我写稿俾你叫乜就叫乜噶啦。 赵汉佢成个组嗰、那个团队嗰个大队嗰条友成个呵呵话唔得咧。 乜几时香港啲配音界咁热爱漫动漫嘅？我其实我曾经好惊愕，就原来香港嘅 配音，即系中意配音嘅人，原来对动物冇乜认识嘅啫。原来，即系我以为唔系啊，我以前就以为配音嘅人自己一定对动物好认识，或者好喜爱动漫先要配音。我又发觉又唔系嘅。 嗯哼， 系咯。咁其实佢哋会咁撑呢啲嘢嘅咩？我又唔知道。 咁就而家后生啲嗰啲可能系咩话？ 我唔知啦，我唔敢讲啊，我又唔系呢个界别。不过即系总之都系嗰句啦，即系其实你原即系咩叫做原本啊？咩叫原来嘅嘢？其实其实唔系净系话有个集体回忆定唔集体回忆咁简单嘅。即系其实嗰样嘢佢本身就有佢自己个价值，有个历史嘅价值。佢系七十年代嘅作品，就系、是、七十年代作品，六十年代就六十年代啊，甚至乎再旧，甚至乎世纪初嘅作品。咁你要尊重翻佢一个咁旧嘅作品，佢有佢个历史背景喺度嘅。你唔可以话诶咁旧唔睇，咁老土唔睇。莎士比亚老土，咁但系你要读噶、哦， 嗯， 系咯，咁点解而家都仲要念嗰啲咁嘅吓咁嘅唐诗啊？ 咁样 咁欧系嘛？ 嗯， 咁佢唔会失咗佢嘅，因为时间嘅原因失咗佢个价值噶嘛？咁、 嗯、 你玩三国志嘅游戏能唔能够代替三国志嘅历史，或者三国演义嘅呢一个名著能唔能够咧？咁你睇而家嗰啲咁嘅西游或者龙珠，又能唔能够取代西游记本身嘅价值？咁我唔想俾答案啦，大家有脑自己谂下啦。如果你个答案系唔得咁样，咁点解机动战士高达嘅元素可以？ 嗯， 咁大家自己谂下啦。你有逻辑嘅，你自己谂下啦。唔系，我唔系话你唔可以有新版啊，但系你唔好谂新版去代替原本嗰套，我系讲紧咁嘅。OK， 当然有现代嘅莎士比亚啦，系咪？有啲后现代添，现代都唔够，仲要后边现代，后边延咗个代，系嘛？仲要系呢个迪加比奥做，系得啦。唔系嗰套戏相当唔错噶，我都觉得作为一套改编，系咪代替你代替咗原本嗰套咧？可以，梗系咁又唔得啦，梗系嘛？就系咁。系嘛？咁你《神雕侠侣》拍咗几多次啊？咁唔好讲话原作，其实佢系连刘德华嗰套都唔能够代替。 嗯哼。 虽然嗰时无线拍得好原始、好 raw， 但系刘德华嗰套都系刘德华嗰套嘅价值，系嘛？你后边啲人点样做呢个嘅杨过都好，你都未超越到刘德华，系咪啊？ 嗯。 而刘德华做得几好都好，你未超越到个小说。 系， 咪、就咁简单咯。咁你再拍新又点啫？你再拍新，其实嗰班以前有睇，嗰班而家系阿姐阿姑噶啦，佢哋都觉得都系刘德华好睇啲。 嗯， 诶、哎，老饼啫，咁你唔信，你咪搵翻嚟睇咯。 系，如果好啲一啲，咪话古天乐咯，好睇啲咯。 边个话古天乐歌好睇啲啊？ 吓， 唔知啊，我个时间咯，你睇下啲岁数系几多？唔知喎，你睇下。 我冇听过喎， 即系 如果 冇 睇过刘 德华版本嗰、那个嗰啲啊，即系啲后生。 系，我都冇听过喎。如果净系以杨过单一呢个角色去讲啊， 就都睇佢哋版本中意嗰条友嘅，系个时间。 我真系冇听过。 我唔知啊。 OK。即系到而家嚟讲咧，啲人都系觉得，即系如果唔计原著啊，原著系唔系演啊嘛，系小说咯。佢哋依然，佢哋都系觉得刘德华仲系 number one。 系， 唔系净系单阿姑啊 ？OK， 而家佢哋拉翻匀嚟讲咧，佢哋依然觉得刘德华做得最好嘅。 系， 唔系其实有啲唔系，其实你睇下嗰样有冇成为经典？咁刘德华嘅杨过咧，的确系几经典嘅。 嗯， 亦即系话咧，基斯道化里夫饰演嘅 Superman 系一个经典嚟嘅。咁佢呢个经典。是取代不到，即是你而家你就算，唔好话而家嗰啲做得唔好嘅啫，或者第时有个都几好嘅咧，咁超人会继续做嘅，我相信吓、 嗯 啊、以后都，咁到底佢可唔可以代替？我讲代替，我唔系话新嗰个唔好啊，佢可唔可以代替基斯道伯里夫呢个超人咧？呢、這个地位？ 我唔得，本身佢一个 唔得啊嘛，基斯道伯里夫呢个超人系永远都系一个经典嚟噶嘛， 嗯， 冇错，因为佢喺嗰时嗰一刻。在呢、這个嗰一个年代，去令到大家相信佢哋话人可以飞，佢哋咁嚟形容，佢哋睇嗰套戏令佢相信人可以飞。 當然唔係講現實上啦，即係嗰套戲入面令佢相信超人嘅存在，就係基斯杜伯利帶俾佢哋。喂，咁你而家電腦特技啊，嗰啲唔係做得仲真係，但係你唔能夠喺70年代做到啊嘛。 嗯。 你而家做到係有咩難啫？你明唔明嗰個分別啊？ 係。 就是咁啦，咁大家去試下摸一下到底我哋今集講嗰啲乜嘢啦，係啊，咁呢個所謂經典，之所謂經典就係唔能夠代替嘅，能夠代替嘅嘢唔能夠叫做經典啦。 嗯， 咁所以好多嘅作品裏面係有經典嘅作品啦，有經典嘅人物啦，亦都有經典嘅演出啦，係咯。咁同一個作品裏面亦都可能係出現過有經典嘅改編，我哋都唔排除嘅，係啦，但係。是好的是少的 ,ok? 那我不是说不可以也都不是说不可以 reboot,ok?、Okay? 就是上次这个 The Thing 怪形的 reboot 我很赞赏的。那但是就是你有这样的质素的你就去 reboot, 就是说是这样的意思的。 Mm. 但是他没有尝试去取代原作啊，他反而是致敬啊，你搞清楚先啊。 Mm. 那他同时是前传也同时是 reboot 啊，人家可以想到一条什么绝窍，你做不做到啊？你有冇用過心思啊？當你去重現一套經典嘅時候，冇啊！好多人都冇啊！佢以為喂咁正嘅 IP， 我碌一碌佢咧，碌嗰刻我就完全係不尊重嘅，係啊！我覺得你咩覆井呢啲啊，完全冇尊重過原作嘅， 嗯， 係啊！你咪睇下佢啲嘢有冇尊重過原作咯，我就覺得冇啦，唔好意思啊！嚇，佢有冇了解過原作嗰個嘅其實嗰個深層嘅意義到底喺邊度？你就攞啲元素喺度玩嘢啫嘛，同埋你系咁抄翻一啲即系之前发生过嘅嘢啫嘛，咁样叫做哦咁样，系啊，咁算啦，唔紧要啦，系咯，咁依然好多人好中意独角兽嘅吓，而嚟紧独角兽咧就系喜好啦吓，咁大家快都去朝下星，其实我就麻麻地，不过我都要唔能够唔赞下嗰只嘢整得几靓嘅，即系嗰只而家嗰只啊，系啊，我就唔中意独角兽呢个设计嘅 ，OK， 但系。佢而家起出嚟一比一嗰只嘢系整得几靓嘅， 嗯 ，OK， 咁而佢作为一棵圣诞树咧，我亦都觉得系适合嘅， 系， 系咪？好适合啊！作为一棵圣诞树咪好适合咯，系嘛？佢一个作品入边咁样着晒灯，系咪一件好适合嘅事咧？你自己谂咯，即系如果你作为一件兵器啊，你喺个战场度发晒光，系咪一件好适合嘅事？咁當然以佢嘅力場係咪？你仲 睇佢力場或者能力 係咪？ 可以做成咁嘅冇所謂啦， 係咪？ 係殖民性 冇所謂， 啲炮 佢咁樣嘅，佢咁嘅力場、咁嘅能力唔應該存在喺高達嘅世界，你應該講係佢睇怕應該係 Alpha 嗰個世界過嚟嘅，睇怕 佢呢絕對領域連啲衛星都應該雷射炮都躲住， 咪咯，係咯。咁呢度到底系咪跟抌呢？你再谂真啲，系啦，即系佢系咪摧毁紧高达世界嘅一啲世界观？你再谂真啲， 嗯 嗯，唔系话越劲越好噶，即系你能够 fit in 到原先个世界，而高达嘅世界系咪越劲越好呢？其实呢个系咪高达嘅世界观？又你又谂真啲，咁你咪谂下咯。其实你认唔认识高达嘅世界观呢？或者应该咁讲，咁如果你系只系从游戏、从玩具或者从一啲后面啲嘅作品开始认识我会原谅你，你唔系好了解高达嘅世界观咯，系啊，甚至而家有啲人佢哋根本就唔中意 UC 嘅， 嗯， 系啦，但其实你唔好以为我中意 UC 啊，我净系中意初代高达就唔好意思，我连二世都觉得唔好嘅， 嗯， 系啊，其实二世都违反咗好多初代高达嘅嘢嘅，包括变形，其实极力。攞走啊嘛！我曾经有提过啦，开始嗰阵，咁点解二世摆翻落去咧？因为当时非常之流行啊 ，OK， 即系就系呢个永野户嘅啲嘅啲嘅设计啊，咁你为咗追潮流咯，只系嘛，即系食嗰个时代嘅一啲嗰时嘅嘢咯，即系好似而家兴 Love Live 咁，你咪塞落啲超想要塞度咯。咁到底旧嘅超想要塞系咪咁嘅咧？你咪睇翻旧嗰个电视版，你咪知咯。其实。超時空要塞之所以好睇，佢係講緊一班人嘅命運同埋佢嘅人生嘅。你睇真啲， 嗯， 唔係講三個人，就係、是、成船人，即係好，即係佢揀咗好幾個角色，甚至乎敵軍嚇。到底呢一班人喺呢件事上面，佢個遭遇啊，其實點樣係嘛？唔係咁簡單嘅，你睇翻電視啊，複雜好多，係 之所以當時好睇就係咁解。咁你睇囉，係囉，你睇囉，唔係一個啲人而家理解得咁簡單一樣嘢。咁我相信呢樣嘢連而家核心政治都忘記咗。係啦，咁大家其實呢啲作品係咪隨時都仲搵到嚟睇㗎 ,ok, 有啲好多有心人仲甚至乎將當年嘅電視配音即係意思香港嘅即係 話 call 當然係亞視啦，係啦，咁高達當然係當年林保全貝亞寶鄧榮雄去馬沙嘅嗰個版本，亦都擺翻上網，仲配上即係一啲 Blu-ray 嘅一啲高清嘅畫面，要即係冚翻上去，咁大家揾翻嚟睇啊 ，YouTube 就有嘅，好唔好啊？ 好 即係唔好眯埋眼，就話人哋嗰套嘢係畫得咁渣，我唔知道你當然睇咗個咩版本咯。如果你個版本 Filipe 你唔查查，係你餅帶個距離差啫。咁你睇翻一個靚版會唔會其實你會唔係覺得咁差呢？咁我以前以為喂 T1 啊點能夠同 T2 比啊，即係我講個畫面喂唔係喎，後尾佢出返個remaster 版唔係啊，點解套畫面可以執返同 T2 咁靚嘅，唔係喎又幾好睇喎，睇返你睇咗未啊，你睇下先啦，係咪即係其實我覺得呢啲舊嘅價值唔係你講到咁冇用嘅，如果係冇用就唔會三十幾年仲繼續有，係啊，咁大家睇啊，係咯，冇啦，係咯，咁啊，睇下兩位有冇補充咧，我都嚇，係、啊哎、語無倫次啊，講到係， 嗯，我差唔多我就， 哦，咁咪呢個咩、啊、鐵甲萬能俠咪再有呢個劇場版咯又， 哦，係啊，頭先講漏咗其中一個例子啊，係啊，鐵甲萬能俠新版啦，咁啊啲哇好靚仔嘅喎，而家你見到咧嗰個唔係叫公教授咯。而家改咗做佢好似做咗咪首相啊？ 咁我唔知啊，唔係咯，呢個 好似個名轉咗，我見到係啊， 係啊，唔係個名，佢個朵 係，即係佢 以前係教授嚟噶嘛， 係， 而家佢優勢係首相咯，好似係咪？即係咪日本叫咩啊？總理啊，係咪啊？即係佢仲做咗日本嘅，即係等於總統啊。 唔知啊，咁就，但係我見到 佢唔係個研究所嘅咩嚟㗎，嘅所長嚟㗎，淨係總嚟㗎。 另外有條後生仔喎，唔係佢細佬嘅， 佢細佬嚟㗎， 係 大咗咁多變咗， 小龍啊嘛，嗰時佢做係 teenager 嚟㗎，唔係小學雞嚟嘅， 係啊，跟住同埋好似好 靚仔啊， 好似唔知係咪？ 我以前有個揸棒球嘅人㗎嘛， 哦唔係，佢而家好似有機渣㗎係咪？應該變咗，我感覺上。 哦，咁佢依家都可能俾翻個嘢去揸啦，佢咁大個係 咯，係 咯，唔知啊，冇啊，好似影響個頭啫嘛，我點知佢有冇機頭啫？ 佢戴個頭盔寫個三字嘅，咁佢嗰部有部三號機啊？ 唔知喎，佢個三字係寫咗個即係嗰啲 中文， 即係好複雜嗰、那個，唔係三百嗰個三號， 係 唔知佢有咩揸係咯？咁但我就最弊又見唔到有呢、這個修羅男爵嘅喎，最奇怪啫。 係咯， 哦係。 即對面就係得呢個海燕博士嘅，即係 Doctor Hell， 但都好靚仔嘅 喎。 即除咗塊面藍色之外，唔係以前咁一個樣衰咁嘅喎，都有型喎。係咯。 同埋有多一條女。 總之全部人都美型曬嘅，係啊。即有啲似嗰時係咪呢個飛鷹俠係嘛？連藍布博士都變咗好 fashion 㗎。係。 係除咗波士嗰三個。 系嗰三個就冇乜點變，係仲係即係仲係好似啲即係下巴少少個樣係。咁你連阿高靖文都變咗唔同個樣，佢仲有個凌波麗咁嘅女喎，我都唔知個邊個嚟喎。 唔知喎。 係啊，無端仲要加多個凌波麗喎，係啊，即係竟然跌咁埋都要有凌波麗嘅，係。咁凌波麗係揸咩嘅咧？ 嚇，唔知啊。 定係又係嗰啲人造人咁走入嚟搞破壞嗰啲咧？即係其實係海燕博士派嚟嗰啲啊， 真係唔知搞咩啊！ 有啊，以前都有啲咁嘅角色噶， 有機械嚟噶嘛， 系咯、啊，機械咯，會唔會係嗰啲角色嚟嘅咧？但佢呢度個樣直情凌波嚟嘅，成個頭都係凌波嚟嘅。 都似啊。 系咯，咁咩直情係凌波嚟啦？大家唔信咪自己睇下咯，系咯。咁啊，唔知道做咩啦，系咯。咁到底鐵甲萬能俠係咪打得咁痕，又要睇到新版咧？咁樣五隻萬能俠又改到咁一忽忽咁。又系咪真系靓咧？咁啊，迟啲出只咩 metal 表系咯，万能侠咁，咁系咯， 我冇咁都系啲人都系咁嘅， 系嘛？即系都为咗要出玩具整套嘢，系嘛？ 系咯， 即係揾食啫，係嘛？ 係佢都而家其實都係食緊冇啊，已經大曬啦，去到個情況就係、 是，係嘛？揾食啫，係嘛？咁你問我會唔會睇？咁你出得我有實體，咁即係我成日就係嗰句有冇需要咯？係、 嗯、 咯，即係咁 reboot 又 reboot，reboot 又 reboot， 咁你 boot 咗好多鑊噶啦喎！你之前萬能俠唔係乜漫畫又 boot 咗幾次？喂，你 boot 到幾時啊？想 我冇啊，做到冇得做為止啊！有咩角色都拿曬出嚟，係咁做啊？ 係嘛？咦，咁點解我唔鬧 Eva 嘅人問？咁 Eva 唔係 reboot 咩？咁啊新劇場版唔係又已經 reboot 咗咩？ 但 系 你都 话 咗唔好睇啊！ 咁咁讲 ，Eva 有个好奇怪嘅一个理论就话咧，你点知佢系 reboot 咧？ 系， 其实佢就系话佢个世界系不断重复噶嘛。 嗯 嗯， 即系佢衰晒，跟住又嚟过噶嘛。 系， 嗯， 咁其实佢系咪其实系一个平衡嘅世界嚟嘅咧？ 之前铁甲万有个古仔都系咁啊。 唔系，咁铁甲万都有个古仔成讲到明系平行世界添。咁但系系咯，咁但系唔系啊？但系如果你不断咁样 repeat 啊嘛，你叫咪 repeat 咗几多次啊，大佬？ 系由帝王万能侠一路系咁，每几年两三年又一次新嘅 做咯，系 repeat 喎，系咯。咁你 repeat 得太多就真系唔知做乜噶嘛，系咪先？ 系。 咁你好乱啊，搞到成件事吓。 唔知啊，我讲佢好密，仲要 repeat 到佢即系两三年每一次 啦。 佢又即系帝王，跟住又。由真魔神二 set 咁样都系咁， 但系都唔紧要，你有新嘢冇问题。但系而家啲人就似乎就系觉得，喂，你嗰只超合金咪出翻嗰只瘦猛猛啫，嗰时电视样嘅、 啊， 嗯，喂，啲人唔系好中意喎，最弊就 系唔中意啦。佢而家 即系嚟日本，我相信 OK 嘅，但系香港啲人唔中意。喂，嗰只即系原本嘅，即系呢个动画入边样嘅铁甲万能侠， 瘦嗰只啊嘛，但系佢而家要霸气啊嘛，就要改到。 即系但系其实我真系好佩服佢，一超合金竟然可以出到呢个身形，即系出到我已经觉得好犀利啊！系、 嗯、 啊，因为真系唔易噶，老实讲，系因为嗰个身形嘅，其实好肉酸嘅，你出咗应该 系， 但系佢又唔系，我见嗰出又唔好肉酸喎 ，OK 嘅。你有冇谂过整呢个超合金出嚟嗰个人用咗几多心思？ 即系点讲？我冇话呢个旧版呢个铁甲万能侠啊，佢连新一只帝王万能侠嗰只超级金云啲人都讲唔中意啊，中意千直链嗰只咁嘅款嘅要 系嘛？ 系啊， 咁样啊？ 系连新呢只出佢都唔得，佢要去到千直链一只改到变咗完全变咗第二个样先 啦。即系唔好话呢个元祖嗰个啦吓， 系啊， 系嘛？ 佢连嗰个系咯，佢嗰个合金云嗰只帝王万能侠其实跟翻之前即系嗰时套。动画个样嚟做噶嘛，病态嗰只，啲人都话唔得， 系 啊，咪咁。 唔系，咁如果你纯粹从个玩具出发系嘅， 系啊，咁但系而家都系，即系而家佢哋全部唔系为咗重现套嘢入边啦，佢系为咗只嘢噶嘛，而家全部就 系 啲人。 咁但系你玩具有几个方向噶嘛？咁你好似你而家高达出嗰啲 robot 云，你唔系重现翻呢个动画咩？ 嗯。 嗯， 咁你重现动画都系一个方向嚟噶嘛？咁如果你有时嗰啲动画，你觉得喂有咩可能重现到啊？个样咁肉酸，唔系、哦，又会又整到出嚟又唔肉酸喎、啊？咁你咪呢样嘢咪就系我觉得好嘢嘅地方咯。 嗯， 咁同埋我本来都觉得个动画个样真系比较瘦削得嚟，即系瘦一啲，即系万能侠嚟噶嘛，大佬咁瘦嘅咁样，佢真系好似唔系几好睇啊？唔系、哦，佢出咗个合金，我又唔系、哦，又 OK、哦。乜好肉酸咩？我又唔觉喎、啊，又原来都得噶喎。咁你睇下你点表现喎？咁佢又表现到 OK 喎，我觉得 OK 啦、啊，最少系啊。咁、我唔知而家啲人谂咩啦，系咯。咁你当年系咁嘅样嘛？我又讲多次啦，喂，都系咁嘅样，咪咁嘅样咯、啊。咁你唔能够话喂下下就唔接受。咁你呢啲咁你同你铲走晒啲殖民地时期嗰啲建筑物啊，咁有咩分别啫？ 系。 香港历史上就曾经在英国殖民地呢个事实冇得铲走嘅，吓做咩啫？乜你铲得走咩？你可唔可以铲走啊？呢套铁甲万能侠原作啊？呢个永远都系事实，做咩啫？咪有得你唔中，其实唔系你中唔中意噶，你中唔中意呢嚿嘢都仲喺度嘅。系啊，系啊，咁点解唔尝试去接受啫？即系其实你唔可以唔接受嘅，大佬，因为呢个系一个事实嚟，咁啊，大佬啊， 點解你唔問啊？喂，點解我唔係鬼仔，我唔係鬼妹啫？嚇、啊、喂，鬼仔鬼妹，我咪靚仔好多啦，係咪啊？咁其實鬼佬都唔一定靚仔嘅 ，OK？ 咁你覺得喂，做咩我咁肉酸？我係中國人嚟嘅、啊、又唔大隻，又唔高大，係嘛？點解我唔係鬼仔啊？係嘛？係咯，係咯。點解唔係幾尺長咧？我嚇 咁樣， 嗯，係咯。點解唔係黑鬼啊？點解唔係馬咧？咁因為你個 DNA 係一個中國人，因為你老豆老母係中國人 ，OK？ 即係如果你嗰個 DNA 係唔同，唔係你嚟噶啦嗰個， 嗯， 做咩事啫？咪算啦，即係呢啲根本即係我唔知啲人諗乜嘢，即係你係都想改變嗰啲嘢啊？咁係唔係好啲啫？誒算數啦，即係唔係你唔認同咧？再講多啊，即係一百年都冇用嘅，係咯。咁你如果你想改曬啲嘢啊，你覺得嗰啲舊作都眼篤鼻，咁你繼續啊，係咯。咁當呢啲嘢以後都唔再存在嗰陣嚇，咁咪唔 OK 咯，係嘛？咁你睇下你仲有咩碌啊？到時係咯，因為到時你想揾都揾唔翻嘅啦，呢啲 OK。咁你繼續啦，係咯。 係，必爆曬鐘啊！咁 OK， 仲有冇其他補充？ 好啦，咁仲有冇其他嘢？冇啊。系咯，嗰啲咩钉十字架啊，嗰啲唔讲啦，系嘛？ 吓、 啊，你唔系话头先唔系有讲起过话啲咩咩话咩啲美国啲咩咩杂志话？吓、啊， 唔知好似话系咪都系讲话？ 边个一情啦、啊？话想， 我唔系话咩俾诺贝尔提倡话俾诺贝尔和平奖啊，黄之锋佢哋三个、啊。 哦，即系又想去变呢个刘晓波啊？ 吓、啊，烈士啊！ 好黑心喎、啊，我觉得呢个鬼佬系咯， 吓唔、啊、知啊。送佢一齐噶嘛，都系 你明白，你明知系嘛，啱唔啱啊？你明知咁样系会整死佢喎，你啊，几抵死啊！你鬼佬吓， 吓唔想送佢喎，送俾你啊， 系嘛？想边个死啊？送个诺贝尔和平奖俾边个系嘛？ 吓，差唔多啊， 系嘛？即系佢成死亡咩啊？ 死亡预告。 以前咪有啲咩送个嘢俾你，即系你要死嘅嗰啲乜鬼嘢？啲江湖嗰啲咧咩？ 降罪殺令，定係嗰啲咩？ 唔係，即係佢，你以前咧，就算你邊度有啦，金銀島都有啦。佢話唔知一個叫 Black Spot 咁嘅嘢噶嘛，即係其實 Black Spot 係一個傳說嚟嘅，即係海盜之間，即係佢哋話其實實質係一隻梅花，即係葵扇煙嚟嘅，其實係， 嗯， 啊，咁只要你將呢張牌或者呢樣象徵嘅嘢送俾一個人，其實即係話。佢即係我哋會嚟殺你咁解啊！即係當然佢唔係咩詛咒嚟嘅，即係話咧，我哋會嚟殺死你嘅，即係咁咯，都恐嚇嚟嘅，係嘛？即係其實諾貝爾和平獎而家變嚇， 即 係咩？ 恐嚇信啦， 唔係唔止恐嚇，即係佢會死嘅，即係意思你會死嘅，嗯，即係我哋會殺死你為止嘅， 唔係即係個死亡預告，係 講嘅，都係做嘅，係 死亡 預告嚟嘅，係 啊 係 啊 係啊，係啦，唔係恐嚇，我可以唔做噶嘛。 即係好似 Cast Eye 嗰啲整嗰張嘢咁樣，跟住話 係啦係啦係啦，不過佢又偷嘢，係啊，佢又偷嘢，呢、這個就唔係偷嘢，呢、這個係殺人，佢殺你，咁你收到即係話你都命不久矣啦，咁意思啦， 係 即係我哋一定會嚟攞你命，咁你當咁啦嚇， 即 係 近時有啲咩 神化通信俾你啊，你明唔明？ 係即係嗰陣時有啲咩托叫啲人托啲棺材上山啊嘛，去嗰度嘅擺低住話俾嗰條友。 哦，係啊係啊，有啲武俠片嚟咁啊，係啊係啊，即係其實係擺你落去啊嘛。 系啊，即系我嚟 咯，系啊，即系一样啦，一样意思啦，系啦，咁当然呢、這个喺现实上都有人重现嗰个长毛啦，叫做系啦， 系啊， 唔系即系托棺材系咁样嚟噶嘛， 系 真嘅， 系啊，系啊， 系武侠片嘅桥段嚟嘅， 系啊， 非常有文化嘅背景嘅呢、這个系，系啊，咁其实即系有啲似系嘛，一颁呢个诺贝尔和平奖俾你就即系等于收到呢个死神嘅呢、這个嘅之吻一样， 系，即系做你啊。 唔係佢做你，佢頒個獎俾你啫。 佢頒個獎嗰個其實即係做你，唔係佢喐手咗啊！單在 佢分喐手啊嘛，係咯。咁呢個好大分別喎、啊。而家唔係發信嗰個人做你啊嘛，原來佢發咗呢個信俾你，你屋企會做你啊嘛。係嘛？你啲家人做你喎、啊，而家係咁先至犀利啊嘛！因為真係史無前例，有啲咁神奇嘅呢啲咁嘅嘢。系咯，即系通常都系发嗰个人做嘢噶嘛，唔系、哦、发嗰个人唔使做嘢，我就颁个奖俾你，咁你就死得噶咯，系嘛？系啊， 即系类似你。 你边个咁讲啊？系你啲嗰啲咩 Time Magazine 啊？边度啊？ 唔系《纽约时报》好似 啊，《纽约时报》吓咁样讲 ，OK， 系啊， 真系黑心啊！呢、這个《纽约时报》啊，系咯， 系啊， 因為咁佢應該發多啲俾啲佢憎嗰啲人啦、啊。如果係咁嘅， 係唔知啊。 應該俾 先發過俾阿金正恩先，係嘛？係咯， 冇啊，唔知佢點解咁啊？ 係咯，唔知佢點解發過俾阿普京啊？ 咁樣， 即原來會死啊！攞親諾貝爾和平獎，哎呀，好驚好驚，好咁啊，仲有咧？啊，釘十字架嗰單啊，神奇案件冇嘢講 啊？冇。 嗰單有排講，要講埋。 咪嗰單我唯一想講就係咧，點解報差館啫？應該打電話上去潘兆聰度啊嘛。哎呀，我唔知點解咧，瞓醒覺咧，哇！只腳好痛，哇！一睇，哇！嗰釘十字架喎、啊，俾人。我懷疑咧，琴晚即係我諗翻咧，琴晚喂，好似係有啲。即系 MIB 嗰啲咁上下咧，就捉鬼咗我嘅。我記得啊，記得。即系我想問啊，會唔會其實外星人啊？即系你問潘朝鬆啊，應該打去問。啊，但係奇怪啊，外星人講國語喎，點就冇理由啊？咪唔都係搞錯咗？外星人即係學地球話，學得唔係好搞得好清楚啊？啲咁煩嘅地球人又英文又剩，乜中文都幾百種啊？可能佢揀選項揀錯咗國語個翻譯嚇。同我讲国语叫我爱国，哎呀，即系唔知阿潘生你有咩意见咧？系咪应该咁啊？咁你已经全香港讲啦，喂，唔系、啊，你有 physical evidence 噶、啊，你唔系就咁发咗场梦，我成脚飙紧血喎而家。咁应该第二日就好多好多云海啊，好多嗰啲系嘛，就走去探佢啦，系咪先？啱唔啱啊？又上曬電視啊！又話咩香港 UFO 老劫案咁你仲你 上曬 係啊係係係啊！即刻 Big Boy 大冒險終於可以開翻係嘛係嘛係咯， 就揾翻杜慶龍師傅， 即刻加翻一集，最緊要唔好揾阿龍師傅再嚟就得啦，係啊，嗰、那個重點啫，係咪先？即係講下 UFO 又冇乜所謂嘅，係咯。咁呢單唔係道人迷信喎、啊，真人真事真係發生啊嘛。咁係咪應該全香港追擊呢件事？咁你等有口痕有講下講下就會話講國語又叫愛國，喂，其實會唔會係唔係外星人？會唔會係強力部門啊？我冇講啊，我話外星人咋，你話強力部門咋，拉我咩啊？ 係 啊，唔係你想，如果佢真係目的都只不過想引起啲恐慌係嘛？佢外星人老劫恐慌啲， 嗯， 係嘛？自不然有人慢慢啲啊，啲陰謀論嗰啲就會話係強力部門㗎啦，即係幫你改啲唔同 version 嘅，使乜你自己講啫，係嘛？咁啊好過而家搞到要嚇、啊、報假案咁好大鑊㗎喎， 係仲要周圍遊嘅，睇佢 嚇 周圍遊啊喺度， 周圍遊啊嘛，仲俾人跟咗去邊度邊鬼度沙灘，又執到張廁紙先犀利喎，係 啊。 咁呢樣嘢似科幻喎、啊，大佬，成件案真係金田一都真係解唔到喎，大佬，神探伽利略我要揾，咁啊真係唔知啦，到底定係其實係俾人細生豬肉咧，真係啊，我唔敢講啊，係咯，不過就係奇怪就係點解唔低温就自稱係被外星人老劫佢啫嚇，咁呢樣嘢你點都冇罪啫，你仲都話我傻嘅係嘛？係嘛？係咯，我係奇怪呢樣嘢啫，即係如果你只不過想公眾知道有件咩事。唔使去報警㗎嘛，係咪？你知唔知打電話上去潘朝聰度，第日全部人人都知㗎？係。係咪？好多人聽㗎，大佬，呢啲節目，你估我哋個節目呀？係咪？所以唔下次唔使報警呀，醒啲呀。你記得上次咩陶謹申都係話咩喺邊度呀？嗰、那個咩公路呀、啊、即係香港嗰條叫咩、哦、 吐露港呀、 啊。唔係呀，香港島嗰度嗰個呀、啊。香港岛嗰条叫做咩？嗰条公路叫咩？即、海边嗰条啦，总之系话嗰度见到个不明物体啊嘛，咁啊又上晒电视啊，吓、啊、 有嚿黑色嘢啊嘛， 点会系一嚿黑色嘢？系，跟住报警嘅话，喂，即系佢初以为有人跌咗嚿唔知咩，总之有啲障碍嘛，咁但系警方去到查咧就见咗，咁冇发现，咁但系佢话其实。大概一個同一個時間呢有另一架車呢都有打個電話去報過嘅，所以就唔係得佢一個人見過嘅，即係唔係話亂噏嘅，即係證明到咁但係的確到時去到係冇㗎嘛，咁佢咪話奇怪一嚿咁大嚿嘅嘢點會一時間又唔見咗，咁咪講到變咗話

咁佢就話阿吳耀漢就係一個藥王嚟嘅，咩咩因為個女兒有啲唔知咩絕症，所以就要即係研製出呢個生即係長生藥啊。 係。 係啊。嗯。係。咁但係原來會令到佢變咗殭屍咯，其實都係殭屍片。咁啊，做啊錢小豪啦、吳耀漢啦、劉南光嘅。你睇個配搭，以為會唔會係啲八九十年代嘅戲啊？咁樣。 爭下林正英嗰啲啊！ 我哋哇有埋林正英真系鬼戏啦， 系 如果今时今日仲可以有嘅话，系啦，一定系鬼，不过林正英系只鬼。咁啦，咁唔知，咁佢可能都唔系现代嘅，我怀疑会唔会可能都系少少系啲文初啊？会唔会啊？即系佢又唔系古装嘅，即系未至于系嗰啲好古装嘅古装嚟嘅。 哦，咪又系好似近时僵尸先生嗰啲咁嘅啦。 系啦系啦，可能系咯，会唔会啊？即系你都仲会讲啲药师啊，有弟子有阵啊嗰啲，咁唔系现代啦，系咪？应该我见佢文字咁讲咋，同埋我见阿钱叔豪个碌咁，佢都即系都系时装啲个头，咁最少唔系古装嘅，系咯。 嗯， 即系唔系嗰啲好古装古装嚟嘅，系咯。咁我谂文初挂或者唔清楚啊，佢冇写时间系。咁都系僵尸片啦，如果咁讲啫，系咪？算系。系啦，咁啊九月七号咧就有呢套啊。就是之前我哋话 IT 啊，其实 IT 啦吓，嗰度终于有呢个中文名啦，就叫做小丑回魂、哦。 系， 咦？点解回魂呢？佢又唔系死咗嘅，即 系 嗰只嘢其实唔系鬼嚟嘅、哦，嗰只怪物嚟嘅、哦，点回魂？咁可能佢意思系咪真系翻嚟噶啦？可能小丑吓，唔知啊，系咯？你问嗰啲改名嘅人，好奇怪呢个名，系咯？咁同埋我谂一般人都唔系咁记得，或者识得有出咁嘅戏嘅，系咯？ 系。即 系唔使特别强调佢翻嚟嘅，其实系咪咧？ 嗯， 系咯，我唔好明，系唔好明个中文名，系咯，反而唔好吸引啊，因为中文名反而 系 佢代撞鬼啊， 吓 佢代撞鬼，佢冇睇嗰套戏，佢咪代撞鬼？ 嗯，系 ，OK， 唔系小丑强战回归，呃到人啲入场，我以为睇足卡啊，大佬，系啦，好。咁之前啊，另外啦，有介紹過一套叫做《Baby Driver》，咁其實我睇過啊，呢套馬仔睇過未嘅？ 我未睇啊，但係睇過 介紹。未睇，係係，咁啊幾得意嘅，最嘢都嚇，咁啊將音樂同埋碾車咧，又即係變咗咁嚟做一組合，咁啊一個幾新嘅一個做法，但係咪真係好好睇咧？咁啊其實冇個畫頭冇睇，咁終於改咗中文名啦，叫寶貝神車手啊，九月十四號上映咁樣。咁點解寶個名中文名咁搞笑嘅寶貝神車手？當然佢係直譯嘅 Baby Driver， 咁但係好易令人以為係啲咩寶貝小豬乜啊？你之類嗰啲真係得意嗰啲啊？ 係、 啊。你聽落都覺得幾得意嘅個名，咦？但係唔係喎，係殺人嘅喎套戲。係。會唔會驚入錯場啊？帶咗細路仔驚大家係啊。帶小朋友睇寶貝神車手先，咁以為係嗰啲得意卡通啊？點解哇係咁殺人嘅套戲 ？OK， 係都幾乎死曬嘅啲人最尾。 咁咩 啊！穿咗橋啫，系，不過都幾都預咗啦，係咪應該咧？喺呢啲 要洗 pat pat 添，仲要 嚇， 臨尾洗個主角要洗 pat pat 噶嘛，準備坐 要洗 pat pat， 我冇買坐買啊， 係咪洗 pat pat 啦？就要 坐買啊，定要坐買啊，講埋去放埋監嘅係 係 係啦，咁啊做好多人做嘅，係好多靚仔靚女咁啊，不過有下電人嘅， 嗯， 有電人好，咁另外啊同佢。对打有一套其实唔系同一日嘅，就九月七，有一套叫《非常速度》啊。 系。 啊，呢套我真系唔识啊，唔识啊咩？西片嚟嘅，即系都系碾车嘅。 系系。 系啊，咁佢速度都系佢直指啦，度系又系即系合度嗰啲度啊，即系咁可能又系偷嘢嘅，我怀疑系咪咧？ 我见到 咁你见到 个样咁熟口面，原来就系呢个《Fast and Furious 八》啊，即系 系 佢嗰个。有個差佬新嘢加入佢哋咁樣嗰個啊，係嗰個嚟。 哦，你講即係最新嗰集嗰、 啊、 集 狂野 時速加入嗰個新仔，即係好似想代替咗啊 Paul Walker 嗰個。 係啊。 哦，竟然係，哦係佢做 ，OK， 咁但係都係練翻車啊！哇，咁重複嘅。 嚇、 啊！咁全部都練車啊！呢排興。 係。係啦。好啦，咁啊 ，Alan Page 嗰度新版嘅 Fatliner 都有翻个中文名啦，叫翻做灵异空间，系咪？其实当年都系叫灵异空间嘅咧，即系大口猪嗰时做都系叫灵异空间嘅， 真系醒皮喎。 咁呢度就话九月廿八嘅，暂时咁排啦吓，唔知坚定留啊。 系， 就係咁啦。好，仲有冇？ 其實講翻補翻套，不過唔係科幻嘅，就係、是、其實 Tom Cruise 應該九月七號咪有套叫《巴黎時刻》非常 犀利啊！我想嗱嗰套咧真係 天王啊！ 真係 Captain Cool 啊！大佬同你講 Captain Tom Cruise。真系飞机师嚟啊！里边佢角色系真人真事改编啊，系犀利，即系明明系飞机师啦，就唔知俾人屈咗系咪？有啲咩犯咩？ 开头话请，即系佢屈咗去，要去帮佢搵嘢，帮政府做，系啊，咪搵系啊，搵毒或者搵咩啦？军火都有，好似咩唔知？跟住最后谂咩又黑帮嗰度又要去整，跟住最后佢做晒黑白两道，系咁甩水啊！佢就帮人哋搵嘢， 系啦。哦，竟然真人真事喎，真係又估唔到係。好，咁但係 Captain Cools 今次好唔好睇喎？衝上雲霄好。 好 OK。 好，仲有冇有冇啲奇怪啲嘅？但係黑豹都會喺九月廿八號嚟㗎啦，即係黑豹啊，即係真係 Marvel 嗰個。 唔係，但呢個唔係流嘅，應該係下年，咩咁快？ 係咩？我呢個流㗎。係， 今年應該冇黑豹入邊啊。 我今年冇黑豹，哦，即係哇，即係嗰個仲係流嘅嗰個。 应该留，今年应该冇黑炮，今年系应该 冇黑炮嘅。哎呦，不如揾笨啲，点解仲喺度嘅呢个资料咁？我以为真系有得睇啫。 唔系，因为有 冇 嘅 未有 噶嘛。 因为唔知啊，我又见到有画头，我以为真系有得睇咯。 唔会得一个画头，如果咁近。 哦，咁即系未有嘅，下年先做嘅。OK， 得，咁啊搞错咗，因为我见到佢呢度咁写，我照读嘅啫。 系，因为佢呢个日子系之前未有蜘蛛侠嗰阵时啩，应该。 咁、啊、但係而家過咗有專輯㗎喇喎，佢都唔 合。係呀，所以佢應該褪咗 下。咁樣害我哋呀大佬。唉，真係線得金呀真係。哦，咁冇啦，係冇啦，搞錯唔使呀呢個。嗯。係。好，仲有冇？有冇啲即係近月啲有冇做埋科幻啲？冇埋。 冇啊，好嘢。 係。即係當然之前講過呢、這個黑魔塔會做㗎啦，呢個講過啦。係 啊，而標文同埋嗰邊嘅總主都係擺曬。 忘記咗就係啦。係啦，八月尾好多戲嘅，但下禮拜都仲係散散地係啦。就咁啊，咁不過呢個黑魔塔大家有興趣先啦，其實就奇怪啲嘅嗰個口味會係，咁睇嚟佢嗰個電視劇都危危地啊，而家咁，就係咁啦， 好， 冇補充， 冇啦，好， 咁鳴謝翻啊，提供咁多資料俾我哋聽眾們，多謝大家。咁啊，大家記得去 Facebook 啊揾我哋啊，群組啊或者呢個嘅主页啦，咁去 Facebook 一查 ，SciFi 全面睇下有啊，好，咁大家记得去呢个 Record 先啊，同埋花生台啊，去听我哋啦。好啦，同大家讲声，好，拜拜。 拜拜。